公读《耶利米亚先知书》第49章，关于阿蒙子民，上主这样说：难道以色列没有子孙，没有后裔？为什么米尔公占据了加德，而他的人民竟住在加德的城中？为此，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。我必使阿蒙子民的喇叭听到战争的呐喊，他要成为一堆废墟，他的附属城市要被火烧尽。以色列终归要继承自己的产业，上主说。赫士鹏哀嚎吧，因为破坏者已来定了。喇叭的女郎，你们该哭泣，穿上苦衣哀伤，割伤自己的身体。因为米尔公要与自己的司机和公卿同去充军。失节的女郎，你为什么要夸耀你的山谷是富裕的山谷，仗是你的宝藏说，有谁敢来与我对抗？看，我从各方给你招来恐怖。我主万军上主的断语，你们必被驱逐，各自奔逃，再没有人来聚集逃散的人。虽然如此，日后我仍要转变阿蒙子民的命运，上主的断语。关于厄东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难道在撤曼已没有智慧，聪明的人已计穷财尽了吗？德丹的居民，你们该转身逃遁，藏居深处，因为我要给厄萨乌招来灾祸，已到了惩罚他的时候。如果收葡萄的人来到你这里，绝不会留下残余。如果盗贼夜间来袭，必要尽力强取。我就要这样暴露厄萨乌，揭发他的隐处，使他无法躲藏。他的后裔必被消灭，不再存于自己的邻邦中。请留下你的孤儿，我必使他们生存，你的寡妇也可托付给我。因为上主这样说，看，那原来不该饮苦爵的一定要饮，你要想完全免罚吗？你绝不至于免罚，你也该痛饮。因为我曾指自己起誓，上主的断语，波泽拉必成为一片荒凉，受人憎恨、侮辱和诅咒，他所有的城市必要永远变为荒野。我从上主听得了一个消息，在万民间传开了一个号令，你们该联盟向他进攻，你们该起来交战。因为看，我已使你成为万民中最小的，成为人间最可轻贱的。你高居在石缝的隐处，盘踞在峻岭的山巅。你自以为精义，你心内的骄傲欺骗了你。即使你像老鹰一样高洁你的巢穴，我也要从那里将你推下，上主的断语。厄东必变成荒野，凡由他那里经过的人，见了他的种种惨状，必要唏嘘嗟叹。他必要像毁灭的索多玛、哈摩拉及附近的城市一样，上主说，再没有人居住，再没有人在那里寄宿。看，好像一只雄狮从约旦的丛林上来，走向常绿的牧场。同样，我也要突然将他们赶走，派我选定的人民来统治。诚然，谁是我的对手？谁敢向我提出质问？谁是能对抗我的牧人？为此，请你们听上主对厄东设计的计谋，对特曼居民策划的策略。连最弱小的羊也要被人牵去，他们的牧场也必陷于战栗中。他们倒塌的响声震撼大地，哀号之声直达红海。看，他好像老鹰飞身翱翔，在波德拉上展开自己的翅膀。在那一日， 恶东的勇士必心智颓丧，犹如临产的妇女。关于大马士革，哈马特和阿尔帕德听到了不好的消息，大起恐慌，像海洋一样动荡，愁苦得不得安宁。大马士革失去勇气，转身逃遁，岂敢站立，备受忧虑痛苦，好像一临产的妇女。哀哉，有名的城邑，享乐的都市，已被摒弃。他的少年将倒闭在广场，他的战士在那一日内要悉数灭亡。万军上主的断语，我必在大马士革城墙上放火，吞灭本哈达德的宫阙。关于克达尔和巴比伦王拿布高克服了的哈作尔柱国，上主这样说：起来，进攻克达尔，蹂躏东方子民，夺取他们的帐幕和牲畜，帷幔和所有的器具，牵走他们的骆驼，向他们呐喊，四面恐怖。哈作尔的居民，你们应逃遁远去，藏匿深处。上主的断语，因为巴比伦王拿布高已设计谋害你们，已策划攻击你们。起来，进攻悠游闲居、不设门栓、孑然独居的民族。上主的断语，抢夺他们的骆驼，劫掠他们成群的牲畜。凡剃去鬓发的，我必叫他们随风飘散，由四面八方给他们招来灾祸。上主的断语，哈作尔要变为豺狼的巢穴，永远荒凉，不会留下一人，不会再有人居住。犹大王西德克雅初年，关于厄兰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利米亚先知说：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折断厄兰的弓弩，称雄的势力，我要从天下四面八方给厄兰招来四方的风，使他们随风飘散，以致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厄兰的难民。我必使厄兰在自己的仇敌和图谋自己性命的人前惊惶失措，给他们招来灾祸，我愤怒的火焰。上主的断语，派出刀剑追破他们，直至将他们完全消灭。我必在厄兰设立我的宝座，歼灭其中的君王将帅。上主的断语，虽然如此，在末日我仍要转变厄兰的命运。上主的断语。